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十八集，端午。萧迟也出了户部办事房，就上马往东龙大街去。他比五年前更显高大，瞧着从前那股冲劲儿也淡了。楚王李建恒等了他一早上，见着人赶紧说： 哎呦，你干嘛去了？可急死我了。 萧迟也坐下饮进了凉饮，见屋子里边镇着冰盆，便舒展了四肢躺到罗汉床上。 浪啊，站舒服，外边热得人头昏，我睡会儿。 那不成，你也得等我说完再睡啊。 李建恒使劲摇着自己的毛竹扇，敞着一叹气。萧迟也夜里不知道干嘛去了，这会儿困得难受，漫不经心的嗯一声。李建恒先就着娇宠的纤手喝了口冰酒。 我上回跟你说的那女子你还记得吗？就是五年前我养的庄子里准备自个儿收的，结果被小福子那王八羔子拿去孝敬了潘如贵那燕贼。 啊， 我前些日子出去避暑，在庄子那边又见着他了。哟，小娘子养的细皮嫩肉，瞧着比五年前更可人，看得我心猿意马，我恨死燕人了。狗贼横刀夺爱，坏了我一桩好姻缘，这事儿能完吗？不能完。 萧迟也打着哈欠。李建恒气道： 哎，你是不是兄弟啊？须得给我想法子弄他一次。潘如贵碰不得，小福子也得挨打。 萧迟也是真累，他说： 怎么弄？把人从宫里拖出来吗？ 李建恒推开侍奉的娇宠，合了扇子，说： 马上端午，皇上要去西苑看龙舟竞渡，到时候潘如贵势必要跟着去，他跟着，小福子就也得跟着。等到御马剑赛马时，咱们就把他套出来。 萧迟也似是睡着了，李建恒见他不吭声，便说： 策安，你听着没有？ 打死不成。潘如贵若是因为这事儿恨上你，往后有的是麻烦。 那打一顿总成吧？不出这口恶气，我连饭也用不下。哎，话说你最近是怎么了？总是精神不济的样子，晚上做什么去了？我上回给你跳的虫，你怎么还给打发了？ 萧迟也彻底不作声了，挥挥手示意自己知道了。他拇指上没了骨扳指，虎口的牙印却留下了痕迹。后边李建恒又说了些别的，他一概置若罔闻。几日后端午节，久不上朝的贤德帝撑着病体移驾到了西苑。半驾宫眷都着着纱衣，几雷跟八大营统帅西固安一同保驾。禁军得了闲，也传萧迟也去了。萧迟也到时人已满了，贤德帝插完了柳，正带御马剑赛马开始。随行的光禄寺挨着席位上角黍和糕点，李建恒待在亲王席座上，冲萧迟也招手。萧迟也把马鞭扔给后边的陈阳，一边解着臂缚，一边入了席。李建恒今日还掂着那毛竹扇子。 哎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可急死我了。 成天急，没事吧？ 哎，我这不是说惯了吗？那看见没，小福子在那儿伺候着呢。 萧迟也看一眼，见小福子正喜笑颜开的附在潘如贵耳边讲着话。 哎，待会儿别往上冲，叫人打一顿就行了。 半个时辰后，小福子踩茅坑边正准备放水，忽的眼前一黑，被人用麻袋找了个彻底。小福子尖声欲喊，却被人一拳给倒晕了。李建恒见着麻袋，二话不说先提起袍子抬脚就踹。小福子蒙着麻袋被堵住了嘴，在地上痛得哼哼唧唧的翻滚。前头的赛马正值关键时刻，谁也没听着声。小福子被打了小半个时辰，李建恒还没觉得出气， 就被陈阳给拦住了。陈阳冲后边的王府侍卫使眼色，侍卫们赶紧抬起麻袋跑。 殿下，人再打就死了，下回吧。 李建恒扯正袍子看他两眼， 把人扔哪儿去？ 总督吩咐了，扔湖边林子里，待会儿开宴，侍奉的内患都从那里过，他就能解捆了。 呸！ 李建恒又冲小福的适才滚过的地方呸了一口，回席上了。开宴时，李建恒已经忘了人，萧迟也留心看了看潘如贵那边，却没看见小福子的身影。李建恒用筷子捡着菜， 那八成是觉得丢人，跑回去换衣裳了。他们御前伺候的内患最怕身上不干净，让主子们闲了。啊，过几日去我庄子上玩嘛，也让你见见那小娘子。 我忙呢。 跟我也装，你忙？禁军都快解散了，之前这有什么可忙的？ 忙着吃酒。 萧迟爷也笑了，那眼盯着手里的茶，侧颜有几分不正经。 秋天一到就是督察，得请人吃了酒才能保住这闲职。 哎，做人呢，就是得锦衣玉食的养，混吃等死的活。他们讲什么什么攀党什么外戚，斗得死去活来，累不累呀？那都有什么意趣？ 是啊，那不是给自己添堵吗？玩最痛快了。 萧迟也越笑越坏，李建恒看他那目光也笑。 哎，督察怎么回事？谁敢抹了我兄弟的官？你那可是皇上亲封的，咱们可是奉旨混日子。这么着吧，赶在秋前我在府里开个赏花宴，你把人都请一请。 不着急。 萧迟也说着打量着西院，从层叠起伏的檐角边看见了昭罪寺的宝殿，他眉间一皱， 这儿倒挨着昭罪寺 啊，还惦记着呢，那扳指都掉了这么久了。 萧迟也习惯性的蹭了蹭拇指。 那沈氏余孽也关了五年，还从没听到有什么动静，人到底是死了还是疯了，皇上也没问过。倘若里面关的是我，别说五年，就是半个月我也得疯。 萧迟也虎口疼，不想提这人。正好湖边起了鼓声，李建恒丢了筷子起身催道， 哎呀，走走走，龙舟竞渡，他们保准要赌钱。 萧迟也正欲起身，却见着几雷快步穿过人群，对着潘如贵轻声说了什么。潘如贵骤然转过头，仅仅一瞬，重重地拍了把桌案。萧迟也立刻看向后边的陈阳，陈阳一愣，几雷已经跪在御前。 皇上，龙舟竞渡怕是不成了，方才微臣率领锦衣卫巡查，竟从水里捞出了大内当值的小福子。 贤德帝剧烈的咳嗽，潘如贵上前为贤德帝抚背，贤德帝稍微缓和些才问， 他在水里干什么？ 几雷抬手，也不知是望着贤德帝还是望着太后，沉声说， 人已经溺死了。 满座宫眷一阵骚动，都用丝帕掩住了口。李建恒当即撞倒了桌上的茶盏，他惊慌失措地扶起来看向萧迟云， 我只是说说而已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。我是配音演员刘飞，很高兴能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薛修卓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，一条龙吧。